好啦，咁啊讲下啲剧啦。咁呢一套就比较神奇啲嘅，系一套嗱，我哋成日咪话十年系会将会系每一个国家都拍一集嚟去，仲唔系话唔系一集添，可能几集，每一个国家都会拍一辑啊。 啊、 但是呢個之前呢就有一個呢每一個國家都拍一集嘅嘢嚟㗎。咦咩嚟㗎，當然係應節嘢呀、啊、鬼戲係啦咩嚟呢， 亞洲怪談叫做。 亞洲怪談，咁當然啦，其實擺上網最即係叫做打會睇嘅應該就係日本站㗎啦，一定係，因為起碼啲星都識先啦大佬。咁主演嘅有呢、這個佢其中一集嚟㗎啫，咁主演嘅就講呢個塔塔米嘅，好得意嘅，好嘅。 係。 即可能佢有文化元素啦，始終塔塔米係一個象徵日本文化好重要嘅嘢啦。咁竟然咧，佢話塔塔米咧係記錄住曬你所有生活，包括即係死亡啊、 瞓覺， 係包括死亡啊，仲有係 啦，冇錯。 咁嘅古仔，咁啊有北川一輝主演咁樣，咦咁都幾吸引啦，係啦， 係 係嘛？哇，導演犀利啦，就唔係導演嚟嘅，做開係啦，邊個嚟嘅？ 斋藤工啊，唔使介绍啦，著名演员斋藤工 系咯，介绍下边个斋藤工啫。你又当啲人识你中心名菜木村拓哉都唔识，你介绍边个斋藤工做嗰啲咩戏？ 斋藤工啊，哇！ 我听完北川一辉都要再介绍啊，大佬。啊， 斋藤工啊，佢睇先。哇！一時間又諗唔起佢有啲咩戲，佢成日都係喺日劇啊、電影啊都做啲配角咁樣嘅，其實就都有時做下主角嘅。 係啦，第一次做導演啦，睇嚟 OK。好，咁邊個北川一輝快啲講。所 大家最熟悉嘅佢應該唔係做戲啦，就係、是game 啦，魚龍啦，係啦。 係咩？咁樣最熟悉係魚龍，唔係啩？最熟悉應該是你看《神探伽利略》咧， 係 一個 friend 嘅，就唔係阿羅海芬介紹阿羅海芬去揾阿《神探伽利略》，嗰個就係阿北川一輝。係 冇錯。 近年啲日劇就有呢個貓嗰度咩乜鬼叫做 貓事啊？ 貓事係啦，即係佢就叫做咧，近年就轉咗做主角做好人嘅，就以往咧就做開一啲即係比較係反派啊，即係有型嘅反派啊咁樣咁嘅，最早期係啦。 系冇错， 好食啦，系咯，嗯，就咁啦。咁啊，近期就可以即系唔知点解就都系多数做主角，系啦， 嗯。 咁今次呢套咧就男主角啦，当然咁啊，简单讲讲得噶啦。不如等下马仔快手啲系。 咁我大个立过嘅喎，都系 紧要够噶啦。呢一套戏几乎咧用十倍速度睇啱噶啦，系啦， 系 好慢嘅，系啦， 系冇错。 都是講啊，北川一輝翻翻鄉下咁樣，即係有喪事咁樣翻去啊。 係， 係啊，跟住之後就發現到佢阿媽佢屋企原來有個秘密係咩咁，跟住就 你講埋都唔怕啦，係 嚇， 即係懟冧過一啲人咁搶奪一啲家產咁樣啦，係 簡單講，佢係殺咗大伯咁樣，跟住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 係啊，跟住就佢阿媽最尾就想殺埋佢，咁但係突然間，最喺個塔塔米上嗰個發生咗啲鬼出咗嚟，咁啊搞掂咗佢阿媽，咁 係啦， 咁佢唔死得咁啦。 個塔塔米啊界開咗就唔知乜會即係 跌落深淵咁樣跌咗落去嘅，佢阿媽就 喂食咗喎，直頭係 係食咗咁樣。 咁其實就好似啲人係咪都係死喺嗰個塔塔米上邊啊？ 係冇錯，有啲血跡咁樣嘅嗰度。 嗯，冇錯，係。咁佢就咁啊，主要玩咗咁嘅故事。係 啊， 咁聽我哋咁講就好爽快啊！但係 冇錯， 套戲講咁 係啦，同埋講兩句少少嘅特色啦，就係、是、非常之慢嘅。開頭二十分鐘咧係冇一句對白嘅。 嚇！ 係同埋睇完頭二十分鐘，你都知點解第一應該呢樣嘢第一秒要交代嘅就係、是、原來北川一輝係啞嘅個角色。 原来系咁， 佢剩咗廿分钟冇接触过其他人，我一直以为佢冇嘢啊，点知去到第二十分钟嘅时候先至发现吓、啊，原来佢哑噶，依家先话俾我听。 好在佢唔系聋同盲有埋嘅大佬，我惊黑色啊，大佬成个 系啦， 廿分钟黑色， 系啦，啊就系、是、咁，唉冇计。 嗱，即系呢套嘢用十倍速手画差唔多噶啦， 系冇错， 真系好慢。咁即係秉承咗呢個啱嘅亞洲怪談，每一個地方要發揮翻佢嘅風格，就是、日本嘅風格、哦、就係慢啦，係啦， 冇錯， 係啦。咁你睇完呢套之後，你可能你發覺古宅係非常之好睇啊。 哦， 即係應該中國係用古宅嚟做代表作擺上去係嘛？係可以睇到大家拍手，哇！呢個好睇啲係嘛？ 佢哋嗰個應該係合拍嘅代表啊，係中港合作嘅代表就係冇鬼。 中國人啦、啊，中國人代表啦、 啊。係冇鬼就係、是。 唔都唔緊要㗎，有冇鬼啊？好啦，咁呢個講咗㗎啦 ，OK， 即係原來即係最出名嗰套就係呢套啦，咁即係大家都係為咗睇日本站嘅呢一套，原來係咁嘅咁，反而咧啲驚喜啊嚟自其他嗰啲嘅喎，係啦，咁啊講下，其實未做曬嘅，而家抌咗出嚟，我哋見就見到好似都係三套嘅， 三個故仔係冇錯， 應該係每一個亞洲地區都有一套嘅，係、 嗯。 好啦，咁其他兩個講下，係馬仔都有睇過㗎嘛，其他嗰兩個有冇嘅？ 印尼嗰個睇咗少少啦，第一集。 印尼嗰個得唔得？嗱，印尼嗰個又講下嘛啫。 其實因為我都係快飛咁，我都係 啱噶啦。 見到其實係玩即係嗰個媽單親個阿媽，跟住帶住個仔走去打工咁樣，跟住又唔俾個仔即係去咁，後屘又好似有隻鬼喺個間屋搞下搞下咁啊，整到即係趕走咗個仔咁，其實俾個鬼搶走咁，跟住後屘又要氹翻話，其實係即係。好锡个仔咁样叫个仔翻嚟咁咯， 嗯，系， 即系争个细路咁咯，因为 系冇错， 系啊， 系啊， 要系咁个故仔。 但系中间咧，佢就其实有好多位系扭嚟扭去，左扭右扭嘅，佢玩你就系、是，你当你以为有鬼嘅时候，后边有啲解释俾你听系好似冇鬼，冇鬼嘅时候后边又以为有鬼，跟住去到最后嘅时候又话冇鬼，到最后扭嚟扭去嘅时候，最后发现原来系有鬼嘅咁样，系啦。會跟那隻鬼在那裡鬥一鬥這樣的，是結果就是人 的鬼。那這套好不好看過，就在日本那裡 是好看過的，還有它那些氣氛啊，還有那些燈光啊，那些音效那些出的那些位置呢都是好的。其實就 那這套好像導演就反而是好像是找回一個好，即係一個有啲名氣嘅導演拍係咪呢個？ 係冇錯，呢、這個導演咧，唔知名同埋好多履歷都唔知，但係咧，我睇介紹嘅時候就話佢係拍過全印尼最賣座嘅恐怖片，就係、是、出自佢手筆嘅，係、哦、啦。 係全印尼最賣座恐怖片都冇喺香港上過係咪？ 係冇上過，係啦。 嗯，喺香港最出名嘅印尼就係印尼炒飯嘅武大洋㗎。係， 依家可能多人識咗一隻係突擊死亡塔阿黃光亮咯。 係冇錯，就係黃光亮同阿余華係啦，冇啦，係咁多。係 啦，冇錯， 真係。 啊， 咁呢套唔揾翻兩個客啊，串都嘥咗啦。好，咁但係其實呢度反而係幾套裏面拍得好啲嗰套嚟嘅。 係最好嘅一套嚟嘅，係啦。 咁裏邊啲人係到底啲樣？衰嘅定靚仔靚女嘅先？ 市長，你喺街嗰度同香港見到嗰啲印尼人，比佢哋算靚咯。個阿媽 嚇， 但係 O K 啊， 其實， 嗯， 其實即係個媽個角色個樣 O K 嘅，好過北川一輝我都好嗰個嗰個 即係以老母嚟比啊， 係 咁啊，真係。咦？咁我恐防好彩內地冇拍喎，內地嗰啲老母靚過個女喎，我驚到時會。 是 吧， 整 成內地劇就是啊，啲滅絕屍體正過呢個周子若，係啦，個慈禧太后咧係靚過嗰個咩裕德 咩 裕德 咩咩啊裕德靈， 裕德靈係啦，咁你睇啲延禧攻略後面班宮女個個都靚過，唔緊言嘅， 係冇錯， 嗰班妃個都正過佢啦， 係 老實嗰句， 嗯。係啦，呢一套就咁樣啦。佢有人就話佢有少少似又係借鏡嗰班紙人嘅，係啦，嗰啲拍法就 哦，原來係咁。 有人亦都咁講，係啦。 仲有一套，仲有一套係呢套先係好似話拉頭攬嘅喎，其實反而係 啊， 新加坡片啊， 係啊，冇錯。 咁呢個新加坡導演真係成係咪算係成個系列拉頭攬嘅喎咧？ 係啊，叫做邱金海啊，係呢、這個電影導演嚟嘅，亦都其實原來我查過資料咧，佢本身係一個富二代嚟嘅。 哦，係 啊，係喺新加坡裏面數一數二嘅富豪嚟㗎啦。 哦，咁即係嗰個咩婚禮話？我的咩婚禮話？ 我的超豪 男友。 超豪男友就係佢啦，係嘛？ 未至於嗰個級數，佢老豆富身家都係廿零億美金啫，咁就未至於嗰位超豪啩。 哦，咁但係嗰個可能作大咗啲，現實。現實係呢個啦，係啦。 好似係數一數二，未至於，我唔知係咪首富啦，但係好高嘅嗰、那個位置。 唔使首富嘅，你香港第二富都 OK 嘅。 咁同埋佢原來拍過嘅電影有香港有上過㗎。 嗯。 哦，係邊套？ 有套叫做咩《無限春光27》喺香港上過下嘅，就何超儀做主角啊，又係另一個富二代。 哇！ 又係出自佢手筆嘅，係啦。 嗯。我 系啦，呢位导演系啦， 春光再险峰啊， 冇错 呢啲大佬 啊，系啦，巨马姐你睇咗系嘛？呢、這个你点啊？觉得系咪？ 呢个我好快飞都唔系好知佢做乜啊。其实咁我就系知道大约系讲个咩啊？个工头同埋个工人好似想撞嗰条女尸咁啊。个女仔条尸咁样，跟住叫佢整一啲怪事出嚟咁，我就知道。 我其实简单咁讲就系、是，喺工地嗰度发现到有条尸体，跟住之后咧，因为一报警咧就会影响个工程进度嘅，所以就搬个尸体去第二个地方嗰度埋。跟住之后咧，那个工人咧就发现嗰个尸体咧就颈嗰度有粒钉，跟住之后就掹咗佢，同埋老板叫佢烧，佢就唔肯烧。跟住之後埋咗佢算數啦，跟住扮燒咗，跟住之後咧就陸續有怪事發生，就係咁啦。個故事就 其實係有人鎮住佢，所以吉咗喺度嘅。 係，其實咧佢又唔 係僵尸嗰啲嚟嘅。 其實就佢都其實係嗰個女仔，其實原來係死得好無辜嘅，都係嗰粒釘其實都係有少少咁嘅作用，但係咧原來咁樣嘅喎。後邊嘅時候講到佢係一個好勁嘅惡鬼，就係原來咧佢哋呢個設定就係、是。嗰、那個人啊，年紀越輕嘅時候死咧，佢嘅力量係越大嘅。所以呢個係未成年時，咪十二三歲嘅少女咧，所以佢嘅力量係好大嘅。所以有一個老師後面嘅時候會有揾一個老師傅去諗辦法去鎮住佢，點知咧？ 我唔明白，即係你一講呢個到底係咩啫？係有人想整啲鋼頭啊？定咩意思啊？點解會年紀越細越大？ 唔係佢嗰度講就係話呢啲咁嘅惡靈啊，呢啲咁嘅冤魂不散嘅鬼咧、啊。 佢、哦、設定嘅呢、這個。 佢設定啊，即係佢出嚟搞人啊！佢掹佢嗰只嗰個女仔會出嚟搞人啊嘛。吓、 嗯， 即系咁样就 B B 鬼最劲啊！ 系啦，冇错，佢就系咁样讲，所以佢话呢个小妹妹咁细又死咗，所以佢嘅力量一定系好大，系啦。跟住之后，最后咧连嗰个师傅都死咗嘅， 即系 跟住之后去到尾嘅时候，其实都未解决呢件事啊。嗰、那个地盘工地嗰度死咗好多人，跟住之后就跟住好似 settle 咗件事，咁其实就嗰、那个阴魂都仲未散啦，去到最后一个镜头都系。 嗱，咁呢一套就係華語上，即係用，即係佢而家講緊呢啲唔係拍英文嘅，即係日本係講日文嘅，印尼應該係講印尼炒飯嘅， 係。 咁呢個就應該係講國語啊，係咪？ 唔係炒雜。 點樣咧？ 有英文，有國語，但係有一啲我唔知係咩話，因為 馬拉話可能係。 我唔知道，即係黑人講嘅嗰個黑人嚟嘅嗰個，直情係 黑人嚟嘅。我係咁樣。 嗰、那個工地其實係好雜噶。是啊、 哦、 是啊、 哦、 个富二代就、okay. 即是个富二代就是讲英文同埋讲国语嘅。是啦、啊。跟住啲工人呢咁就讲国语啦。是啦、啊。跟住嗰个我唔知係英文定係啲咩话啦嗰个黑人就。是啦、啊 okay. 有黑人嘅。同埋呢套戏佢好流㗎拍得。你开头见到嗰条小妹妹屍體的時候，第一個鏡頭我完全不覺得恐怖的掘到，因為你只是撥開見到一撮頭髮在那裡，就是一個包一包東 西。哦。 是啊，樣子都見不到的。 那那個女鬼靚不靚呢？你通常這些反而女鬼靚的。 妹妹一個咯。 哦，成細路女來的。 細路女來的。 哦， 是啊。 Okay, 是 啊， 不是後生女，成細路女。 細路女來的。不過個故仔講到佢係大埋肚嘅細路女，因為佢俾人強姦嗰啲。 咁樣？ 係啊，好重口味嗰啲嘢，係啊。 哦。 係啊。但係佢拍得唔好。 我知點解佢咁勁啦？你話越細越勁啊嘛，即係個 B B 先係最勁嗰、那個。 有可能 啦。 仲有兩個加埋添。 係，唔係個細路女最勁，係咯。 可能係。 個 B B 可能個 B B 都唔夠勁啊，因為佢個胎啊。最細是個胎，不是 BB 啊嘛。 是是是是。 係咯。 个胎先劲啊，系嘛？ 系 胎先劲。 可能系，如果唔系嘅，点会养鬼仔啊？系咪先？ 啊，一定系啊，除非唔系啊，系啊。好， 咁啦。 咁啊，有冇？咁仲有其他嘅就未睇到 ？OK， 未睇到。 有冇再有人 upload？ 不过亦都可以略略咁介绍嘅，就系有韩国片啦，就泰国片啦，就同埋马来西亚片嘅。 咁韓國片又揾到邊個嚟做導演咧？ 嗰個我查過資料就唔係好識嘅、那個導演就嚇，咁、 哦、我哋熟悉嗰啲。 係啊，但係泰國個導演其實就雖然唔係好熟，但係我查過資料，原來亦都拍過一部香港上過嘅電影嘅，就叫做《六九兩頭勾》，係啦，係啦、 啊，都聽過呢套，但係咩戲嚟嘅？ 都是啲鬼片嚟嘅，系啦。 哦，我唔系咸片， 唔系咸片，唔系咸片，系。 一听啲六九嗰啲又要两头勾咁，仲唔系大佬？ 系啦，而马来西亚片嗰个咧，就同香港会比较密切少少关系嘅，因为韦英雄啊，佢有一套攞过影后嘅戏咧，就叫做《神魔》嘅，就 系 出自呢一位何宇恒导演嘅手笔嘅，佢就负责马来西亚片啦。系 哦 ，OK， 系而 佢呢个未睇到嘅呢个 系啦 ，OK， 而亦都佢韦英雄啊，佢最后一套嘅动作片 Miss K 咧，都系呢位何宇恒导演嘅， 哦， 系啦，咁就所以剩翻落嚟嘅就咦，好似对呢个马来西亚片就有啲期待啦，系啦， 有啲期待，咦，咁但系话晒亚洲，咁点解冇任何华中国人嘅？嘅地區嘅咧，即意思即係台灣都冇， 冇喎、 啊，香港都冇， 六甲啊冇啊， 咁奇怪， 係啊， 咁你大佬你數亞洲點甩得中國啊，大佬有冇搞錯啊，大佬，嚴格嚟講應該連印度都應該有啊，係咪先？亞洲話你講係咪先？咁算數啦，我當你亞洲唔計，印度唔計先，咁喂華語咁，大佬冇理由啊，你中國地區我。你其中一個都要把中港台三個其中一個當做代表，同一個國家嚟㗎嘛，佢哋成日都自己講話咁 ,ok, 我當你就係同一個國家，咁中港台搵個代表都冇， 係 冇理由喎、啊、大佬呢下好離譜喎、 啊、就係當你一個國家先冇嘅入面。 點解呢 吓唔知佢當你一齊㗎嘛，佢都唔俾㗎嘛，全部都冇。 咁樣呀、 啊、係、嗯、 咁就好奇怪啦，我覺得。 但係可以咁樣當嘅，其實就這個奧斯卡你當是幾多個地區，那你不是當幾多個地區，是當你個區域，那就不可以說是國家啦，是不是？你香港是奧斯卡來的一個區域來的嘛，台灣又一個區域來的嘛，是咯，這樣計咯，可以。 即亞洲意思是不計這些的。 那不知道他亞洲片可能他拍不到那麼多集，不過他揀國家來拍啫，是啦。但未揀到你，不知道會不會繼續拍下去啊，是不是？ 我奇怪啫咯，即系你应该第一个就已经中港台有其中一个有份咯。 嗯， 冇理由系第一辑冇中港台其中一个咯，呢个真系讲唔通嘅老实。 嗯 ，OK， 好，咁 anyway， 咁如果再睇到再讲，好啦，咁另外有一套剧咧，就应该就冇乜人听过咁滞噶啦，系啦，就 系 叫《发现女巫》啊，叫咩咧？咩 Discovery of Witch 啊，咁样上下咁上。 另外佢亦都有另外一個名嘅，就係叫做《魔法覺醒》啊，兩個名都係同一套劇嚟 嘅、哦。即係中文名有直譯嘅名，亦都有個即係叫改嘅名啦，係咪？係 啦，冇錯冇錯。 咁所以佢個英文名佢反而好直嘅，真係發戰女巫啦。OK， 好，咁呢套嘢係咩嚟？咁其實都係一啲名著改編。咁我反而想講，又唔係話即係想講個故事嘅。Mindy， 我想提出就係話咧。原來而家咧已經係發展到咧啲名著，即係你想拍成啲電影三部曲已經開始唔 work 啊，係啊，咁其實而家就有啲就咁不如直接拍電視啦咁樣，咁但係似乎咧拍咗都其實冇乜迴響喺度算會唔會？但我就覺得佢個本身個設定咧就得意嘅，即係咧佢竟然咧個女巫咧同個佢有吸血鬼喎。咁啊，吸血鬼嗰個都算係大佬啦嚇，佢其實平時係一個科學家嚟嘅。 係啊， 嚇。咁啊，個女巫咧就話，即係呢個係咪啲最強女巫家族嘅後人啊？咁佢其實平時都係一個文化嘅學者嚟嘅啫。係啦，係。係咪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 嚇！咁不過好可惜就係佢個故事發展落去就好似冇乜點同佢呢個職業嘅背景有太大嘅關係。咁但係吸血鬼會研究翻自己吸血鬼嘅，用科學去研究翻佢哋嘅。 來歷啊。咁呢個就幾特別嘅，好似以前就冇試過嘅。 嗯，係 係啊係啊。咁啊嗱，講下咁嗱，咁主演嗰、那個咁啊，馬仔話個女主角係邊個嚟嘅？ 我查翻台係嗰個上次 Warm Body 嗰個女主角，即係個喪屍 熱血喪男， 熱血 喪男。 哦，嚇係咩？哇！呢度老咗咁多嘅。 係啊，我聽佢話老咗好多。 32歲啦，大佬，哦，但之前嘅馬仔唔係話係另一套戲， 哦，都係佢另外都係嗰個 I Am Number Four 入邊嗰個，另外嗰個有出另一個女仔。 I Am Number Four 係咩？我係緊頸四係嘛？ 隻手有兩個電筒喺度係咁射嗰個。 關鍵第四號， 呢位有人喺係關鍵五四號，咁啊試過咧喺銅鑼灣有人即佢嗰時嗰個宣傳片喺台灣，唔係喺銅鑼灣整咗個咁嘅疑似嘅嘢喺度拍噶嘛。 嗯 嗯， 好囧噶嘛， 系啊， 即其实整两个电筒咧，我手啫，吓都系咁得嘅啫，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嗰个咧，那个女主角就系呢个女主角啦。好啦，咁另外你话嗰个僵尸啊，吸血鬼啊， 系啊，吸血鬼 系边个嚟嘅？ 即系 Watchman 嗰个万王之王 咯。哦，即系查过系啊，真系系啊， 系啊， 万王之王即系话嗰个好打嗰个系嘛？ 哦，一个打赢阿。猫头鹰同埋阿麦普啊，嗰、那个。 咪但系佢好似冇超能力噶，系咪咧？ 哦，冇啊！人类最强啊嘅智慧同肉体啊嘛，如果响 Watchman 个故仔就 系。系 Watchman 其实基本上有超能力嘅得一个嘅，就系阿 曼哈顿博士。 Doctor Manhattan。 曼哈顿博士嘅啫，其他人其实冇嘅，好打嘅。咁啊，万王之王就系佢啦。OK。好啦，咁大概系讲咩嘅咧？呢个故仔基本介绍就得噶啦。关于咩？ 其實就去個故事去到後咧， 咪不如第一集等阿馬仔講講咧，因為跟住啲集數阿明有睇噶嘛，阿 馬 仔講我哋， 馬仔講講， 其實應該完嘅 ，OK， 但係就已經做咗幾集，但係少將會完噶啦，等阿馬仔講下第一集先。 係，我第一集我睇都係講個女主角走去個圖書館度抄啲書寫嘢嗰時，跟住就突然間有本。 魔法书啊， 魔法书啊，系啊，佢哋话个都争夺呢本书，搵唔到，话失传咗嘅书，跟住 葵花宝典咁上啦，你当嗰本叫做系。 嗱，嗰本书咧，一直都见到个架系冇咗嘅，但系咧个图书馆一见到个女主角要借嘅时候咧，嗰本书咧就会弹翻出嚟，跟住嗰个人帮佢攞嘅时候就攞到嗰本书噶。 自动出现嘅会。 系啊，自动消失，自动出现嘅嗰本书系。 嗯，系啦。咁女主角一睇嗰陣咧，仲奇怪，所有嘅書嘅文字咧，走曬佢身度啊！即係你見到隻手啊，咁啲字走曬佢個身度，即係嗰啲梗係特技嘢啦。 係， 臨尾佢撳好個圖畫嗰陣時， 有花咁樣成印咗佢隻手， 辣咗佢隻手， 好似烙印咁樣啊，辣咗喺度咁啊。 咁本書就變咗空白啊，係嘛？ 係啦， 入咗個身度啦，嗰啲魔法書。 咩嚟嘅本書其實係？ 啊？ 嗯。 點解本書係 Venom 咧？唔係啊，本書冇 Venom 啊，本書仲喺翻度。 啊，啲字係咯。 嚇，唔係，即係啲字其實本身係有魔法啦咩？你當 OK， 咁嗰啲嘢就走咗佢度啦。總之咁啦。係 啦，冇錯。 嗰本書就係一路有好多人都想爭奪嘅一本書咁啦。OK， 係 啦，冇錯。 係，咁佢嗰個本身又佢，因為其實係個女主角係嗰啲其實啲女巫嗰啲 家族 世家啦，係啊。咁但係佢老豆老母個神早唔知有咩意外死咗咁嘅，即係佢就話佢控制唔到自己啲力量嘅，咁佢平時咁呢啲即係呢本書咁入咗去到之後咧，咁變咗引到其餘即係佢哋嗰個會嗰啲人，同埋即係叫男主角嘅教授嗰個僵尸 鬼啊， 嚇佢鬼啊， 吸血鬼教授啊，再嚟追即係追查啦。咁點解要解釋個吸血鬼嗰邊其實出咗啲問題嘅？佢要揾本書嚟做咩？ 因為佢話而家佢哋製造唔到新嘅僵尸啊，啲力量開始減弱，好似話係嘛？ 即係話僵尸家族開始即係性無能嘅，即係係嘛？ 係啊，佢想將啲血係啦揞住過俾人嘅時候，跟住救翻生人呢一樣嘢做唔到啊！佢係 唔係救翻生，其實係呢個叫插血，其實係其實呢個叫黑色點講？其實佢係將呢個聖餐倒轉嚟做啊嘛。 嗯。 啊，即係其實你都係飲俾啲僵尸血人飲，咁嗰個人就會變咗做僵尸噶啦。 係啦。 OK， 咁呢個係正統吸血殭屍一個方法，就唔係好似平時啲戲咧咬過會變吸血殭屍，咬誒、欸、吸血殭屍咬過係唔會變吸血殭屍嘅。OK， 一定要吸血殭屍俾翻佢啲血你，咁先會變吸血殭屍嘅。OK， 咁佢呢度但係咧就因為有一隻後生嘅吸血殭屍見到個 friend 俾車撞死，佢想即係佢撞死咗，咁有乜辦法救翻佢？咁佢唯有就係俾啲血佢啦嚇。咁但係呢個人咧蘇醒咗一陣間之後咧，跟住就又死翻啦。咁啊，發覺佢哋唔能夠可以再製造新嘅吸血殭屍啊！ 係，冇錯。 咁咧就佢哋嘅問題，所以佢哋要盡快咧揾到呢本書，因為佢話咧，原來吸血鬼好似咧都係由啲古代嘅巫師咧去製造 出 嚟。 係啦， 係啦，咁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成個古仔嘅起初就係咁嘅故事啫。 係啦。 咁啊，有冇趣？我覺得 setting 有趣咯。咁但係做落去好唔好睇咧？要等阿明講啦。 跟住落嚟後面嗰啲竟然呢就係、是、估佢唔到啦，就係、是、又係講返恩怨情仇嗰啲嘢，又 估唔到會咁悶啊，係啊 係啊，咁悶啦，同埋嗰個又玩返啲羅密歐與朱麗葉出嚟咁樣嘅嘢，男女主角呢就會有段愛情線嘅，係啦、 啊、但佢哋已經唔係後生仔後生女喇喎呢度， 係啊，嗰、那個主角佢個仔呀已經都係醫科生嚟㗎啦， 嗯， 系啊，即系咁嘅年纪噶啦，系啦、啊， 阿叔与中女， 系啦、啊，冇错， 阿叔与中女， 系啦、啊，冇错， 系啊，男女中阿叔与中女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跟住就又系争夺呢本魔法书嘅时候，佢哋又逃亡啊，咁样，但系咧，佢逃亡都系好悠闲咁样去走啊，一就唔系话有大量追杀场面啊、斗魔法啊嗰啲系完全冇嘅。 咁所謂爭奪嗰魔法書，魔法書乜唔係就喺呢個女主角嘅身裏面乜嘢？ 係啊，要揾佢，跟住之後問佢本魔法書喺邊，跟住叫佢交翻出嚟，跟住佢哋唔知喺邊啊嘛，佢哋唔知本書喺邊度噶嘛， 俾佢吸咗入去咯。 佢哋其他人唔知噶嘛，係咪先？ 嗯， 係佢哋。 其實嗰個男主角係咪因為咁所以先偷呢個女主角嘅啫？ 喺度抄啊，佢要 係咯，抄公仔啊。 咁就唔知啦，佢講佢唔係啦，暫時就。系啦， 一个葵花宝典写咗佢嘅身 份，佢其实只挞着都系好无端端嘅，其实佢都系查呢本魔法书，见到佢嘅时候喺度跟嚟跟住佢跟嚟跟去，又多咗啲对话咁样咁，唔知喺啲地方度相遇，跟住之后无啦啦咁咪走埋一齐嗰啲嚟嘅，系啦。 其实讲到尾都系催拉嚟嘅，系咪？ 系啊，跟住又要走佬嘅时候，又带佢翻去佢乡下嗰边屋企，话嗰边就系庄园咁样，好唔系 边个屋企啊？ 那個吸血殭屍的家，他有個媽媽在那裡的、 啊、吸血殭屍家不是古堡來的， 不是古堡，但是也很漂亮的，他不是古堡來的，是不是古堡呢、啊、 他有媽的， 他有個媽的，有啊， 那是怎樣、啊、即是他們都是生出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哦、那如果是這樣說，那他們生就可以了，那不用用那些即是給血人的方法去製造的，如果他生得到仔， 可能他生出來那些不是吸血殭屍的， 吓、啊、唔会啩？ 唔知啊，佢知啊，唔知啊，咁样。 唔系啊，咁你话佢个仔都系吸血殭屍嚟嘅喎。 系啊，系啊，同埋佢做下，其实就似乜嘢咧？似啲江湖片啊，帮会嗰啲仇杀咁样嗰啲啊。其实佢哋嗰个教会嗰度有嗰啲咩代表级嗰啲人物，跟住之后会有啲圆桌会议咁样嘅 物体 啊，喺度开会，跟住之后就又决定要搵翻个女主角出嚟，跟住去到嗰度搵佢嘅时候，就喺度话嗱，佢哋唔会伤害你嘅，如果你肯跟佢哋去嘅话，跟住之后如果但系唔跟佢哋去，佢又会杀你啊，咁样嗰啲嘢咯。 咁嗰個係嗰啲巫師協會定咩嚟㗎？又叫做教會嚟？ 佢叫教會點解呢？因為佢巫師同埋吸血鬼呢，可能佢有啲共因為佢哋地球大部分嘅人都係人類啊，所以佢哋可能要連成一線嚟去抗衡啊，咁樣嗰啲嘢呢，佢哋 巫師唔係人嚟嘅咩？ 佢係人，但係就係啲唔係正常、唔係普通人啊嘛。佢哋可唔知啊？佢哋當唔係人啦。總言之，佢哋嗰度寫就 佢哋個古仔又當佢哋， 佢唔係當係巫師，其實只不過學咗魔法嘅人嘅啫，唔同嘅種族 嘅。當佢哋當係兩樣嘢嚟噶，係、 哦、 啊，係啊，係啊，同埋、 okay, okay. 巫師佢哋呢度都有血計噶嘛，其實就有啲一出生都係噶嘛，個女主角就係咯。一出世就有魔法嘅佢冇學過。 咁係嘅，咁你哈利波特都有分咗係咪麻瓜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okay, 好。 跟住去到後面似羅密歐與朱麗葉加埋啲江湖片咁樣嗰啲嘢囉。 但係嗰兩個羅密歐朱麗葉係好老囉。 係冇計啦。 但係羅伯高與牛柏葉囉變咗。 不過個女不過女嘅都身材都幾好嘅。 係咩？咦點解呢有得睇㗎？ 睇住佢喺度蛙艇啊，同埋有陣時見佢跑步做運動啦、 啊。哦，你講嗰度啊嘛，即係 唔係？如果你想睇咧，其實之前嗰陣時啊，即係《飛龍人》攞炸啲相出曬嚟，即係雲端都俾人攞曬出嚟。呢個女主角有嘅嗰陣時想 哦， 攞啊係嘛？ 冇攞到先。 即係嗰陣時係嗰陣時啲相俾人炒曬出嚟嗰陣時，呢、這個女主角有嘅。 嗯哦，大家中意炒公仔啊，快啲去嗰度睇啊！好啦，咁啊呢個就其實講下嘅啫，咁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呢套劇囉，咁又唔係話特別好睇，不過我覺得佢個題材就起得幾特別，即係佢哋用佢哋係科學家啊，係一啲教即係學者啊咁樣嘅，佢哋變咗身份，咁但其實佢哋就係呢個女巫啦，同埋吸血鬼咁樣，咁以往就少嘅，以往通常啲科學家去研究佢哋，佢哋作為被研究對象㗎嘛，通常都係，係咯。你有病 Helsing 咁研究啲即係吸血鬼又有啫，咁原來病 Helsing 自己研究自己吸血鬼咁樣，咁啊即係等於係啦，咁啊即係個設定上就特別啫，咁但係佢後屘冇發揮到嘅呢、這個設定係咪？ 係啊，冇嘅，同埋有少量嘅鬥法場面係有少少，不過咧就一分鐘內咁樣嘅啫，每集 比起崔麗仲更加少戰鬥， 係好 崔麗都有。都有戰鬥呢、這個，我咁都係講道理多嘅。 哦，原來係咁樣。 做文戲講情 白 嗰啲多㗎。 咁佢點樣可以有三部曲咁樣呢？咁我諗都會唔會係電視劇都一季都好難有第二季啦，係嘛？ 咁唔清楚，同埋呢一套你話冇乜耐性常嘅，因為佢英劇唔係美劇啊嘛，呢一套係。 哦，如果英劇係掂嘅咧，就會有 noise 兼夾拍埋美劇嘅，就好似黑鏡咁啦。 是变两个版本的、哦、很多时候都 有时会变两个版本或者甚至乎不是英劇不是一定会 hit 不到的没关系、 嗯、 其实很多出名的都是英劇其实 Doctor Who 是英劇来的 是没错没错 我奥尔摩斯 啊是啊 我那时候那些恐龙走出的那套叫什么 史前屠龙 史前屠龙都是英劇、啊、 都是英劇的有点味 哦明白是 是的、啊 嗯， 咁啊變咗，所以唔係因為英劇，所以就唔得嘅，係咯，即 係、啊、 其實係即係你得到唔得嘅啫。 佢設定係玩魔法，但係實際拍出嚟係以文戲為主咯。 咁、啊、好啦，咁而家要跳講啊，我哋真正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咧你需要套電視劇得咧，原來都需要先有一套戲，一套唔係好半紅不黑嘅電影行先嘅，即係好似之前嘅呢個《骸骨之城》咧，其實不時都是的不時其實先是有一套戲但是套戲就真的不是很得的 是沒錯 但是後來呢隔了很多年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有人這麼狠將它拍回做電視誰知道是爆紅其實呢以往都很多次是這樣的就是拿回一些戲的時候不是算是很成功但是呢在電視劇就紅的例子很多、嗯、那我們恐慌呢現在真的在來緊、就是、這一套就不是啦它 原本就是輸演即刻變電視劇啦，咁又好危險嘅。 嗯， 係啊，因為你始終有戲在先咧，就算套戲一般啊，你第啲人聽過個名字，咁、啊、你做電視劇啲人就睇啦，因為唔使錢噶嘛，係咪？ 係。 咁同埋咧，個 cast 通常都轉咗咧，咁點講咧？以往嗰啲咧，佢會揾翻啲可能嗰啲都係啲後生仔女古仔多啦。咁、嗯、可能啲人都雖然就唔係咩大星，但係通常都幾養眼嘅。 嗯， 即系尤其是呢啲咁嘅讲啲吸血鬼啊咩呢啲咁，但系今次呢套又揾啲中年嚟做咯，咁变咗可能几样嘢加埋，咪未必话即系太系电视剧会可以爆到出嚟嘅原因啊，我估系咁啦。嗱，咁呢个现象咧，而家嚟紧星战都嚟啦，睇下马仔哥。 啊，星战好似话搞电视喎要， 啊真人电视啊，唔系讲卡通啊，不嬲有啦吓，不嬲有啦，但系星戰在電視動畫其實不嬲好成功喎， 电影院我哋真系觉得好差啦，真人版电影。但系咧，其实嗰个卡通好好睇嘅。 空窝嗰啲啊嘛。 空窝系男主角依然系 Anakin， 但系喺卡通入边 Anakin 咧系，即系你觉得佢系亦正亦邪嘅，系一个反，即系一个真系一个反英雄，但系你系中意睇佢嘅。就唔係好似你睇真人咁，你麻麻地嘅啲人會。 同埋動畫度係有講好多調兵啊，即係派，即係佢啲 計 啊，點樣破佢哋啊，揾人去咁樣打咧，有啲咁嘅劇情多咗好多。 佢連嗰啲空 trooper 應該就冇性格可言啦，係咪？但係佢都會慢慢咧，有幾個咧係衍生到係有性格出嚟嘅。 佢有啲角色咁嘅個 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做得非常之成功，咁所以咧嚟緊反而咧係沙窩就寄望咗喺呢個真人電視劇啊，而家係啦，馬仔講啊。 哦，咁冇啊，佢又變咗，即係佢動畫其實有好多季啊，跟住佢一拍真人嘅話，其實即係變咗，可能佢想繼承到好似動畫咁樣受歡迎咯一樣。 佢咪即係即係老實啦，你喺個電影咧。而家就好大鑊㗎啦，即係到底下一集仲有咩講，我哋都成疑啊！因為其實所謂其實唔係要講嘅已經講曬啦咩？ 係啊，佢個可以當完㗎嘛，第八集其實 即係 last Jedi 乜唔係已經完曬啦咩？咁要死人死曬係咪？ 要繼承嘅人繼承曬， 繼承曬係咯。咁下一集唔通講個馬棚啊？嗰三條細路大個咗成為啊賭神、賭聖同賭後係嘛？ 唔系神圣合霸王啊，几条友啊， 系嘛，会唔会啊？系咯，喺银河终于出现赌神啦，咁啊， 唔系，因为佢嗰度都系本身系赌钱噶嘛，佢嗰度 系咯，咪用嗰啲科去睇穿牌啊嘛， 系变三仔啊嘛，喺度 三仔 变三仔啊， 整到粒色音 系咪咁啊？ 嗯， 啊，哦，即系沙窝赌城群英回水，揾王晶做导演，咁啊有得拍啊，系咪？ 系喎。 一定要阿叻嗰啲做添嘛，大佬。 嗯。 冇你唔係以為揾周潤發係嘛？梗係叻啦。 嗯。阿叻 做 主角添 嘛。嚇！嗰個明明鬼仔嚟嘅，細個大個咗，唔知點解變咗阿叻㗎，解釋唔到啊。嗯，係咪咁啊？ 係。 平時喺度吞曬波，揾個掃把自己喺度掃地啊嘛，用啲科神係咪講呢啲啊？ 嗯。 或者拍呢套都有啲睇頭嘅，係咯。我哋都話啦，將香港最爛嗰啲攞去荷里活做就反而會得㗎嘛。 我佢未睇過，我咪覺得咯。只不過普德順係咁嘅，即係去用翻荷里活金 融。荷里用咗沙窩咁嘅普德順拍呢、這個係神聖俠係咪掂啊？係嗯，除非講呢啲咧，如果唔係我都唔知做咩可以講落去啦，係咯，係。咁所以變咗即係可能寄望喺呢個電視劇。真人電視劇呢一件事，我見佢哋成日都講住嘅呢樣嘢，係咯，而家， 嗯， 嗯，就係咁啦。咁其實即係話電視劇咧，由一啲出名嘅嘢咁跌搭落嚟改編咧，其實係即係其實又有啲生存空間嘅，始終係搭落嚟，係咪？ 唔係就嚟，如果你話有一套就 Watchmen 啦，啱睇到都有電視版啊嘛， 都有電視版啦。 哦， 嗯，好多套都係啊，咁變咗好似而家被。避險啊，或者電視就係，即係本來應該拍戲嘅嘢就轉曬落嚟，係咯。 嗯。 咁遲啲再衰就咪應該 kick ass 都開劇啊，應該。 哇 ！kick ass 絕對得啦，係嘛？ 我驚 Cody 要做翻啊，大佬到時抌到。 唔係，佢話唔做啊，已經講咗。 佢話唔做，到時冇嘢做都要開飯嘅。 你唔拍電影啫，可能一電視劇都可以俾佢走賺啊，係嘛？ 誒電視劇 佢話唔做呢個角色嘅佢話。 哦， 咩啊？做咩啊？ 电视剧做阿妈咯。 咩做阿妈？ 做嗰个角色个阿妈，做指天椒阿妈。 死咗咯，好似。 另外一个角色个阿妈。 做 KS 个阿妈开头神早死咗，第一个瞓咗。 死晒噶咯，嗰啲阿妈。咁啦，系啦。Anyway， 咁啊，即系话拍呢个电视剧咧，系一个救命草嚟嘅，即系如果对一啲即系濑咗嘢嘅电影嚟讲啊，系啊。咁但今次呢一套發現女巫呢，佢就因為佢冇啊，我就話佢冇電影行先啊。咁反而你直接由名著改編呢，就即係難啲喎，反而 係冇錯， 係啦係啦，咁樣喎，咁樣好，咁就睇下以後點樣發展啦。咁我哋觀察到有少少咁嘅狀況啫，係啦， 嗯， 好，咁有興趣睇下啦，喺呢度發現女巫就係咁。 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劇啊？嗰啲系咪同大家再補下、再新發展嗰啲有啲咩劇？ 好啦，呢、這個結婚對象靠抽選啦、啊，都係點都提一提，係、哦、啦，繼講下後續發展啦、啊。咁就嗱，咁嗰個護士咧，咁就佢就有個 護士咪走咗去出寫真咯、啊，好似係嘛？ 係啊，咦？喂，原來原來原來喂， 係 冇錯，喂，原來。啊、原來佢出寫真，佢個樣同埋套戲爭好遠喎，正好多。 啊，正好多。係咩？ 咦，真係？ 係啊。 點解我覺得係套戲入邊好啲嘅？我覺得佢影出嚟仲老啲喎，好似。 係、哎、可能時間問題啦，可能就。 係咩？ 係、哎、好啦，咁講翻個戲先。咁樣佢咧就揾到一個都叫 OK 嘅對象啦。咁就但係咧一開始拍拖嘅階段咧，咁就開始見到有啲問題啦。咁就佢哋咧就由食嘢嗰度咧開始就已經有啲分歧啊，因為咧第一下嗰、那個男嘅就叫個護士咧同佢一齊去食一樣叫大阪燒嘅嘢啦，咁咧就但係咧個女嘅就好開心咁樣，咦呢、這個食呢樣佢都中意食嘅喎，但係點知去到嗰間嘢嘅時候咧，咦覺得古怪啦，原來咧帶佢去食廣島唔知廣島式定關西式嘅大阪燒啦，咁就。原來呢大家理解的不同啦，咁就食到呢佢覺得唔啱食啦，跟住就佢呢就見到佢淨係喺度飲嘢啊，原來個男嘅知道佢唔係想食呢一種，下次就帶佢去食第二種啊咁樣。跟住呢就去下次去到嘅時候又就到呢一樣口味嘅時候呢，但係又傾開大家結咗婚之後會點嘅問題，但係最大個分歧就係佢哋結咗婚之後，女做唔做嘢咧？呢一個咧係最大分歧啦。阿護士咧就想繼續做嘢，而嗰個男嘅咧就唔想老婆去做嘢。係啦，佢哋呢條線咧就係咁樣啦。而另外咧，就靚女嗰度咧就遇到有一個人咧，就佢已經係第三次啦，所以咧就一定係要同佢一齊噶啦。咁就焗住。如果唔係咧，就 reject 咧，就又要去入伍噶啦。佢又唔想咁樣做啦。佢咧就想辦法係點樣咧？就係要令到對方嚟去拒絕佢啦。但係佢又同佢一齊食嘢，跟住之後就去叫啲貴格唔飽嘅地方啦。咁就又食啲松板牛搭鵝肝，跟住之後仲要係松露沙律咁樣嗰啲做前菜咁樣嗰啲係啦。跟住之後嗰個咧就。頂硬上，跟住之後嗰條女對佢嚟講實在太靚啦，佢點都頂硬上咁樣去繼續點樣諗辦法都趕佢唔走啦，咁樣佢都冇曬辦法，係啦。而另外一條線咧就係講佢哋拒絕咗三次之後啊，要做對付恐怖分子嘅後援工作啊，係乜嘢咧？咁就原來係、 哦、真係講啦， 講啦，但係咧都係叫冇講嘅，點解咧？就 keep 得好神秘啊！佢依家今次。係啦，因為咧就有人上網查過咧，係資料好模糊嘅，係啦，而啲傳媒啊嗰啲嘢揾嗰啲自衛隊嗰啲人問咧，同埋嗰個政府咧亦都下咗封口令啊，唔講得呢一樣嘢啊。咁咧有呢一集咧就講已經有100人咧就係拒絕咗人三次，咁樣就開始入去進行受訓嗰啲嘢㗎啦。有人咧就係、是、放咗假出嚟咧，就淨係講咗少少嘢出嚟，就好似軍營咁樣咯。瞓曬碌架床啊，就大倉咁樣瞓啊，咁樣就冇曬私隱啊，冇乜自由啊咁樣嘅。跟住之後咧，嗰、那個視頻一出街冇幾耐咧，咁就下咗架，係啦，即係啲人一見到有得上，即刻去撳落去，未播曬嘅已經下咗架啦。即係保持個機密係保持得咁緊要嘅呢一樣嘢，所以個個人都喺度估下啦。系啦，咁另外宅男嗰度嗰條線咧，又有啲特別啦。佢遇到一個咧，就係30歲嘅四眼女人，咁就就同佢咧就都 OK 嘅喎，斯斯文文咁樣啦。開頭嗰度，咦喺餐廳嗰度冇乜嘢啊，跟住之後咧傾得幾投契，咁就覺得佢都算係一個温柔嘅男人啊咁樣，跟住仲約佢去居酒屋嗰度飲酒添。跟住之後，佢以為得米啦，應該 OK 啊，發曬消息同啲 friend 講。跟住之後去到居酒屋傾嘅時候咧，就又係繼續好投契，去到尾嘅時候以為 OK 啦，但係嗰個女咧覺得 原來就係咁，佢都係反對呢一單嘢嘅。原來佢自己有有病嘅，佢係唔生得仔嘅。咁樣就而佢一直喺度覺得呢個男仔好嘅，就係佢係一個好好嘅爸爸，將會係。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度。呢一度咧，佢覺得佢自己要拒絕佢啦，啊就唔想害咗佢，係啦，而且佢亦都好反對呢個法案嘅，咁樣就係啦，亦都唔想結婚啦咁樣。跟住之後個男嘅見到佢咁樣，嗱今次呢一度咧見到佢最 man 今次噶啦，就係拍曬心口，不如今次我拒絕你啊，你無謂嘥咗三次就要去入伍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咧就係、是、都係同上次嗰個肥女人一樣啊，就係、是。頂硬上入去就算數啊，就唔想搞咁多嘢，同埋佢亦真係作為一個控訴啊，又係做一樣嘢。之後嗰個男仔咧翻到去又喺網嗰度講啊，就究竟係點樣咧？係咪呢個法案係咪咁差咧？咁樣跟住原來有啲人原來係想結婚，借呢個法案咧都係受唔到惠嘅。原來有一樣嘢就係、是。在日本裏面的韓國人啊，即是外國人啊，即是外籍日裔，有日籍，但是就不同國家國籍裔的人呢，是不納入這個範圍的。是啦，所以又有個這樣的問題出現了，是啦，有些人又覺得這件事很不公平啊，這樣，又開了這一件事出來。還有就是，系啦，而嗰度去到尾嘅時候咧，又去到呢度咁樣嘅時候就又講翻個男主角啊，即係嗰宅男咧，原來佢後生嗰陣時都熱血過嘅，就係、是、喺學校嗰陣時咧，就係、是、競選啊，就反對欺凌啊，嗰啲嘢，亦都講話佢覺得依家咧就係俾呢個國家欺凌咯，咁樣係咪應該要出嚟出聲咧？咁樣係啦，但係佢又講一講嗰、那個。之後咧，但係可能個政府又感覺到啲民意啊點樣嘅時候咧，佢又改個規例嚟啦。最後一個時候就係、是除咗只要你成功結到婚，咁樣咧就可以唔使入伍。即係如果你三次之後你拒絕咗人三次之後，你自己又揾到人結咗婚嘅 ，OK 係啦，你可以自己揾人啦。依家之前又講冇講過話得噶嘛， 咁都得。 是啊，依家由下一集咧，可能就讲嗰、那个靓女咧，又会谂办法啦。但系佢依家今集已经尾嗰度都谂紧办法嘅，真系打晒电话俾佢啲合格线嗰啲人啊，嚟去问佢点样。跟住点知原来喺呢个法案相睇过程里面好多都已经赶唔切啦，结咗婚啦。 哦， 系啊，咁样下一集咧睇下佢点样扭啦，而嗰、那個疑似係大神個女嗰個女仔咧，原來佢喺度都見過幾次嘅，但係佢咧就寫咗個好古惑嘅嗰、那個條件落去啊，就原來係要早上有人係罪犯啊，我唔知點解啦，所以佢永遠咧個個見親咧就都都全部佢唔啱嗰啲都可以係。踢得走佢啊，係一個合理嘅理由，全部都係合法拒絕啦。係啊，佢要有人係罪犯。我之前睇錯咗，係以為佢話要求係早上冇人係罪犯啦嚇，都唔係好難嘅。點咦？原來佢先係有人係罪犯喎要。 咪咁，但係應該都未至於係嚇冇，即係個個都踢得走喎，照計。 咪但係佢可能都係頭兩三次咁樣嘅啫。 Okay. 系啦，咁样就佢所以佢遇到嗰啲就踢得走，我唔知系咪反映咗一啲日本嘅文化上嗰啲嘢喺度啦，系啦，呢一个佢个推进就去到呢一度啦，下集又睇下变咗可以自由恋爱同埋喺相睇嗰度之间咧，可以又玩乜嘢啦，同埋嗰个入伍嗰度咧又会点啊，同埋亦都。睇下原來呢個宅男佢以前曾經熱血過嘅，究竟係點樣嘅？點解會變成依家咁咧？又可以有咁嘅嘢去繼續睇啦，係啦，呢一個結婚對象太抽選呢一集，嗯，係啦。 呢集有咩學到咧？就係、是、你去 dating 嗰陣咧，就唔好嚇，即係任即係任貴又食咁貴，諗住個男方俾錢 ，OK？ 係啦， 即係嗱，咁啊，第二咧，即係啲 table manner 嘢咧，就嚇。 即係其實好又一餐，唔好又一餐啫。你出嚟嘅目的係 dating， 唔係出嚟食飯。OK， 嗯，係。 我食飯其實好隨意嘅啫，嚇、啊。即係唔好因為嗰間餐廳唔即係唔啱食啊，或者乜嘢嚇，即係就表現出啲乜嘢，即係錯失咁呢、這個你啊，因為你搞清楚你出嚟為咗 dating， 因為呢個護士啊嘛，佢係想揾到啊嘛，佢唔係想揾唔到啊嘛。咁即係佢個心態就同一般正常人出嚟 dating 一樣啫。咁但係如果你喺呢個過程度喺食飯呢件事度出事，其實係咪好蠢咧？ 唔係，呢度又調翻轉啫。嗰、那個靚女就想踢走佢啊，咁就係啦。 靚女嗰度就佢諗住可以即係食有咁貴得咁貴啦嚇。 係。 以住只係靚女啦嚇。係。咁就有咁貴得咁貴，呢、這個亦都係香港好多女嘅常態嚟嘅。 係，冇錯冇錯。 即係同埋每一餐飯都諗住咧。是个男方俾嘅，一定系吓，系咪咧？系咪一定咧？啊，咁 唔一定啊， 因为你出嚟 dating 咧，仲要嗰个人都唔系你男朋友，亦都唔系你朋友，依份同你唔识嘅啫。其实你搞清楚先 ，OK？ 即系 你 dating 嗰个系啊， 其实应该系 AA 嘅 ，OK？ 系冇错。 你其实 A 唔 A 咧，就男方决定，男方有即系觉得你啱啊，佢咪请下你咯，或者请你都唔一定要请带你，可以系请局部。即係例如可能嗰餐飯，食咗五嚿水咁樣，每位哇都好咩啊咁可能個男方啊都俾翻百蚊得㗎啦。咁其實佢已經有請你㗎啦，我哋搞清楚先。 係， 唔係一定要請曬你咁先要請你嘅 ，OK？ 係。 咁但係你唔知點解香港好多時啲設定咧，就係你係豆領都唔使俾嘅嚇。係。咁其實咧喺日本嘅 dating 嘅一個不明文嘅嘢咧，即係一個反應就係、是、咧。佢請你幾多成呢其實係佢對你滿意度嘅反應嚟嘅。 哦，原來係咁啊！ 嗯，冇錯，但唔一定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因為咧其實你 dating 本身咧就係、是、一個估下估下嘅一個活動嚟嘅。 冇、錯， 係 冇錯， 唔一定代表係咁。OK， 佢唔完全唔請你，亦唔係代表佢好唔滿意。不過一般喺日本咧，佢請你幾多成咧係一個反應嚟咯，就咁、是、啦。 嗯，係， 亦都冇人咧會直接問人哋咧。搵幾千個月，你屋企住邊間屋幾多錢嘅？呢亦都係一個過程裏面咧，你去即係需要你去刺探情報去估啦，嚇。 嗯，旁敲側擊唔能夠直問。 冇錯，咁我即係我都講過啦，呢套劇其實你從中可以學到一啲嘢嘅，係呢啲。 冇錯。嗯。 咁另外咧，呢度提出咗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諗就係一個徵兵制嘅問題啦。 嗯。 亞洲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徵兵嘅，係 啊， 包括台灣啦、 台 灣、韓國都有嘅， 係。 咁啊，甚至乎咧，你去台灣讀書咧，即係香港朋友嗰時候，我識有啲人咧，佢都話去到佢哋都要入伍嘅，佢哋係外國生嚟噶，去台灣讀書都要入伍嘅。咁所以咧，其實要入伍呢件事咧，即係反而咧呢、這個故事佢哋講到地獄一樣，即係其實喺亞洲嘅其他國家係根本係常態嚟嘅，人都要入嘅，係啊。咁呢度你當講佢都反映咗少少嘢，即係你一。即係養尊處優嘅，即係日本人咧，即係佢哋其實即係總之佢唔需要入就盡量唔好入咯。 係， 因為你冇人知道入伍嗰刻咧，會唔會突然間要打仗嘅？嚇、 嗯， 咁呢啲其實嗰啲美軍都係嘅，即係佢哋有好多咧係用咗國家嘅錢去供佢大學咧，咁但係佢哋係要服翻役嘅。 係， 咁啊的確有人真係有派過去伊拉克，亦都翻唔到嚟。 冇錯。 咁嗰時好笑，我見到有一集嗰啲兄弟幫咧，咁啊有個人上咗去，即係就好似好即係唔知啦，即係我覺得真係有啲問題，即係佢就話啊，其實佢都係去過，即係佢香港人嚟嘅，但係有去過，即係咁啦，即係咁樣美國咁可能就受過政府嘅錢，咪要服翻譯。咁佢就哎呀好彩啊，佢又派咗去即係啲基地嗰度嘅啫，但係佢又唔使做啲乜嘢嘅，咁啊日日打波啊咁就過㗎啦，咁係講到好爽添咁。 咩啊？ 系啊，咁但系呢啲心態，唔係即係呢啲心態就即係，但係佢話佢識人真係有派過去前線嘅，咁我唔知係有事定冇事啊！即係你派去前線，就算唔係打仗，你可能會遇到地雷啊，或者任何嘢。 係啊，只係 隨時冇手冇腳翻翻嚟噶嘛，即係就算你有命都，咁、其實咧冇人會想去嘅，的確嚇。咁但係不過你食得鹹魚啊，睇得渴啦，你攞政府錢讀書係嘛？ 咁唔知幾錢嘅咯，幾多萬？ 嗰陣時啊，其實呢、這個英國啊，你香港人如果攞 BNO 咧，你係可以去參軍，然之後入英籍嘅，即 係係嘛？ 係啊係啊， 亦都真係有香港人咁樣過去。 法國都有㗎，法國有外籍兵團咧，你參加完都係攞法籍㗎。係。 嗯。 你可以試下㗎，都係咯。跟住你去嗰度做完之後出翻嚟，我包你係萬波咯。 哇！你有命出嚟就係嗰度啲嚴格幾嚴格訓練啊！ 就係話你有命出嚟咯，咁冇命出嚟點會出嚟啫？你都死咗啦！你出好嚟啊！梗係講緊獅子坑，你爬得翻上嚟咧，戰狼三百，我冇話你爬唔翻上嚟，嗰個係戰狼三百，聽清楚，爬唔翻上嚟嗰咪食咗咯，俾個獅子。 係啊！ 你喺嗰度出得翻嚟嗰啲係咪孟波啊？ 係。 嗰時都拍過套戲講呢個啦，唔知係王傑定乜鬼，就咪入鬼咗去。 戰龍在野啊嘛。 啊，戰龍在野啊。 係啊，戰龍在野叫做。 啊，戰龍在野，哦，戰龍在野都係成龍拍㗎嘛。 唔係。 啊，咁啊，係啦，即係都係講咗法國用兵隊啦，係咪外籍兵團啦？咁其實呢啲其實喺即係其他亞洲國家咧係好普通嘅啫，係啦，任呢件事咁。咁呢度佢就將呢件事就當成咗好似一個懲罰咁樣，係啦。 嗯。 咁但係其實佢入到去，我諗嘅佢都冇乜點嘅，係啊，即係可能佢就專登唔講咧，聽就費事以為入去原來好慘，所以等你驚，但其實入去冇乜嘢。 製造恐慌咯。 都係度假型嘅啫，其實可能係。 同埋佢 唔好講啊，唔好話俾人聽入嚟餐餐仲好食過平時啊，咁啊係嘛？ 咩同埋佢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太多人入去咧，個政府咧會驚失咗預算，所以佢亦都要放寬咗結婚嗰度，可以自己揀人去結咯，係啦。 OK， 好，咁呢個劇其實的確幾特別，即係佢喺一個電視劇裏面咧，都反映咗好多即係社會嘅狀況，係。 嗯。 咁真係比一般嘅劇其實係犀利，咁但係可惜都係冇人睇嘅，係。 嗯。 嗯，係啦，好，咁快啲啊，快啲講埋，仲睇咗啲咩？咁第啲可能唔係舊劇啦，有到新㗎係嘛？北川景子係嘛？ 北川景子啊，係啊。 我想問一下啦，咁嗰個咩有冇再睇？嗰、那個咩這本漫畫咩太厲害定咩？ 我揾唔到嚟睇添啊！我 哦，咁咪由佢啦，由佢啦，係啦，都係咁㗎啦，我估都係啦。好嘅，北川景子新劇，咁呢個要講嘅，我講個想講嘅嘢先啦，就唔係套劇講乜，講乜一陣得阿明講。同埋北川景子殘曬咧，即係我想講係咁啫。 哦，係有少少啦。 是啊、我睇套戏嗰阵咧，我睇咗好耐，又话北川景子做嘅，佢点解我唔见咗北川景子？吓、啊，呢个北川景子嚟噶，咁样啊？ 认几耐先认到佢啊？ 都认唔到噶，其实都。 我、哦、明白。 佢话我听个北川景子，我咪下咯。 哦，明白明白。好，咁啊，讲套剧啦嘛，开始系啦。咁呢个叫做虚假新闻啦。咁就有咩值得睇嘅地方，就系佢系讲呢个网媒嘅生态嘅，系啦，同埋啲人咧。去於對網媒嗰啲資訊咧，佢係點樣睇嘅睇法啦？咁樣嗰啲嘢啦，都係。 咁呢個同早排嗰套網劇網戲對比咧，即係無線都有做嗰套。 嗯，嗰套就 嗰套叫咩話？叫做咩？嗰套叫做網線，係啦，係啦，又係話佢哋整啲網上嘅新聞啊，整啲嘢嚟去即係做啲勢或者攻擊人啊，咁樣係咪會唔會有少少 係 咁咧？ 係有少少相似咯，係咯，嗰種咯。但係佢咧就係圍繞住一單一個事件嘅啫，就唔同嗰個係幾嘅事件嘅。係啦，其實由一個 S P 嚟嘅啫，呢一套 S P 兩集嘅，依家淨係做咗第一集，係啦。咁佢咧由一件好小嘅事開始，就係有個阿叔啊買咗盒烏冬杯麵啊，翻屋企錄嘅時候發現到一條蟲啊！ 系， 系啦，跟住之後咧就將佢發咗上網，跟住之後就係啦，就話呢間嘢係有問題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喺網嗰度咧就見到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圖片出嚟，係啦，跟住之後咧就引發到好多人針對呢一間杯麵廠啦咁樣，跟住咧就嗰、那個人 唔使講咁 detail 啊，唔使講咁 detail。 好啊，明白。 簡單啲。 好，跟住之後就北川警司就揾佢出嚟，跟住之後就訪問就點解要咁樣做，亦都懷疑佢嗰啲嘢係假嘅咁樣，跟住之後佢又喺度拆掂佢，去網媒嗰度做嘢，咁就喺度一查完之後又去間廠嗰度睇睇啊，發現嘅時候，咦，應該就係查無實據啦。阿邊個覺得阿北川警司就反而佢一個報道嗰度就講翻咧，就係話有人咁樣做，呢間廠佢點樣去？用呢個公關技巧嗰啲嘢嚟去處理翻呢個危機啊，咁樣嗰啲嘢，跟住之後咧，佢個阿頭啊， 報道嘅時候咧，見到佢咁一個標題唔啱喎，不如改下佢啦。人把標題擋佢。 再簡單啲啊！你已經講得好複雜。其實個故仔只不過好簡單，係有一單好細嘅事。咁北川景子喺佢個報館度咧，成日想真係去做採訪同埋去，但係佢個其實佢因為佢哋做網媒，所以佢成日話需要 乜嘢都要快。 佢個老闆咧，即係個頂頭咧，成日覺得佢去採訪嘅成日呃人工嘅。佢話嚇，我去採訪係呃人工，咁佢係咁講嘅。咁所以遇到呢一單嘢咧，佢就好想去即係揭破一個事實嘅背後。佢就係認為咧，呢、這、一個新聞係好可能其實係即係網絡喺度，即係佢嗰啲叫快樂罪犯啊，即係覺得好過癮。 係 係咁佢就冇作嘅，佢認為佢係 OK， 可能嗰盒嘢根本係。是他自己擺條蟲咁嗰啲啦，因為他發覺點解你又話杯面係新鮮咩？但係點解冇煙出啊？或者啲嘢已經係淋曬咁。咁總之呢個過程裏面佢咪去即係嘗試去揭發。咁但係原來後屘咧係可能咧，佢嘅真正目標咧唔係嗰個面廠嘅，其實係收購咗面廠後面嗰間大企業，就係、是、對類似係咁啦。係呢、這個就係佢第一集嘅即係要提出嘅一個引子啦，咁至於係點，你係有興趣睇先講落去啦，因為嗰啲唔科幻嘅 ，OK？ 係， 冇錯。 啊，睇啲啊，睇咗，跟住嗰啲有興趣繼續講啊 ，OK？ 繼續睇啊。 好。 交代到未咁樣？ 都 OK， 係有少少細節嘅嘢就講少少啦。咁就亦都講咗啲網媒嘅生態啊、標題黨啊，同埋最後就嗰個人咧，佢。有一度嘅就係講翻大學生咧，就係喺度睇住啲傳媒、啲網媒嗰度啲嘢喺度落井下石啊，食花生咁樣。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原來嗰個人咧係佢老豆嚟嘅嚇，成、啊、班人喺度望住佢，佢係即刻 lift 曬水啊咁樣嗰只啊，亦都同埋 即係嗰個學生其實 嗰個學生係啦， 出嚟嗰個老實咁，但係將會講嘅咧，原來呢個所謂阿伯咧，其實都係俾人指使嘅啫，咁就係 啦，冇錯嚇，同埋亦都講 緊未完有嘅，再睇落去啦。 係啊，係啊，係。 讲完未？ 哦，讲完啦。 系 ，OK， 咁啊，马仔有冇睇呢套？有冇咩 comment？ 呢个冇睇。 或者对而家啲嗰啲女星已经全部老晒嘅咩 comment？ 因为你会讲落去就银河铁道啊，里边啊绿山千明都唔认得啦，我哋啊。 崩坏啊！开始。 我唔止啊！你唔可以用崩坏嚟去形容嘅，肥坏嗰啲就系。 哦，佢冇办法，好似始终日本妹，即系点讲啊？真係快殘啦！真 係童星就未必捱得過大個，大個咗又捱唔過十八歲、十七歲，啊過咗十七歲又捱唔過三十咁樣嘅，係啦，好多關口嘅佢哋。 佢個樣變得太勁啊！ 嗯， 係啊，即係每個歲數個樣都唔同，差得好遠咯。 係啊，咁你能唔能夠力保自己嘅位置咧？咁真係有啲困難。咁啊，奇怪地啊，我哋香港嗰啲真係勁嘅，真係可以即係。是不是打防护剂定点样？即系都起码系，你系觉得咪老咗啫？但系个样又冇乜点话走样嘅，系老咗啫，系咯，年纪大咗啫。咁咦咁靓仔靓女都依然仲靓仔靓女嘅，不过系一个靓佬或者靓姐咁啊，系啊， 系 都仲靓嘅，仲 OK 嘅个样，系咯，系咯，出嚟仲好有台型喎。咁但系呢样嘢真系的确喺日本就逊色啲啦。即系你睇下，你话木村光希好正啊，啲人话呢期啊。咁但你睇下佢個媽，其實工藤正香後生喂大佬嗰時都好勁啦， 係啦，仲正。 嗰時直情好風魔啦，工藤正香嘅話第一美女咁滯。咁後屘俾日本嘅網民，即係同木村結咗婚之後，俾木村俾即係日本嘅網民，即係讥諷為鬼婆啊！咦，鬼婆咪好正咯？唔係嗰啲鬼妹、鬼婆嗰啲鬼婆啊，係嗰啲恐怖古仔入邊嗰啲鬼婆啊，即係一隻鬼。阿巫婆冇錯，即係嗰個隻眼生咗個瘤咁，好肉酸咁嗰個樣嗰個啊，即係啲左右眼唔平衡嗰個咧， 嗯， 係啊，即係嗰啲日本怪談裏面嗰啲啊，係啊，佢話佢係咁啊，慘唔慘啊？哇，一代美女啊，大佬功能性香係，咁但係的確你睇幅相又真係嚇一嚇嘅喎，你見到都覺得好呆呼 咁個樣點會變成咁？ 係啊，點會變成咁？咁不過佢就轉戰咗，即係好似畫畫定唔知乜嘢嘅後尾嚇。唔知啦，系啦，咁 anyway， 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冇辦法啦，嗯，好啦，咁呢套有冇嘢講？冇，我哋繼續之後會講銀河鐵道，因為明冇睇係嘛，我知道。 哦，冇睇啊嗰、那個。 好啦，咁啊上個禮拜我哋都提過啦，銀河鐵道999又有個啊，佢即係佢哋叫做電視版啦、 咁到底佢系咩嚟嘅咧？我都唔知佢系咪其实好似《欢乐今宵》咁啊，现场做嘅一个剧嚟嘅咧，即系虾仔爹哋咁样现场做咁。咁但系佢又后期又加翻啲特技喎，最奇怪就系。 我觉得系佢用舞台剧式嘅方法做，跟住之后录影咗之后再播出嚟嘅，我觉得 系。系，即系佢其实拍嗰阵就真系现场拍嘅。 系咯， 即系加特技啫。嗯。 嗯。 但而家佢啲特技已经劲到现场已经加到啦。 吓、啊，咁我唔知道，但系佢有啲系好流 嘅。咪有啲全部都好流嘅咯。 吓、啊，有少少似 TVB 嗰啲咁。 唔系，我净觉得佢打个银韵入边。上次玩李達路嗰度啊，大佬 係 啊，咁上次大佬你睇下邊個做嘅呢、這個啊咩邊個話山本利月做噶嘛 係 嚇，咁啲、啊、人都已經話唔得喎，死咯！今次你轉咗綠山千明，咪更差咧？ 係更加老啊！ 係咯，即係如果連山本利月都話唔收貨，咁你綠山千明點收貨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因為你始終戴呢啲咁嘅呢隻色嗰啲假髮咧， 係。 即係你除咗平時見到 cosplay 嗰十幾歲嗰啲女係可以 handle 到之外咧， 嚇、啊、你覺得 handle 到咩？都唔得噶喎。 唔係，即係你就算似 cosplay 個樣，起碼冇咁樣衰啊。 唔係喎，好奇怪噶喎，戴呢啲頭咧本身靚唔靚噶喎。 嗯。 係啊，你唔好話我揾個靚女咁笠個金色假髮，唔係佢唔係金色，佢仲要黃色啊，大佬佢唔係金色啊，大佬黃色假髮啊，好似真係卡通嗰個色啊。喂，其實。得一個人戴得靚嗰真係四阿門， 嗯， 即係嗰時真人戴嗰、那個，佢平時唔靚噶，但係佢戴嗰個假髮戴得好靚嘅喎，唔知點解，好啱佢喎， 嗯， 佢天生嘅就係以為戴嗰個假髮一樣喎，似乎 係好似地拖擺個頭， 冇錯，地拖擺個頭，你第二個戴肯定好鬼肉酸嘅，大佬佢戴又唔知點解又 OK 嘅，咁所以有時又唔關事喎，又唔係話你揾個靚女扮就得嘅喎， 唔係我唔係話靚女，即係我意思話後生女會好啲咯。 哦， 即系个样比较女人啲，一大已经唔得啦，我 就唔好啦，唔该吓。 系啊， 嗯，咁样 系啦、啊，今次仲要揾阿律山千明，佢样一向都唔后生嘅，其实。 哦，律山千明系小学生嗰阵又似中学生嘅， 系咯、啊，佢未试过后生样啊。其实我咁除咗 咁佢中间段时间 O K 嘅吓，廿岁嗰头嗰阵 O K 嘅， 嗯， 吓、啊，咁但系唔知啊，但系呢度睇，哇，仲要化到。超白咁样咁，哇！睇落去真系好老啊，搞到系。 嗯，唔系，我感觉上都系佢舞台式咁样，可能可以 cheap 少，啊、即系好 cheap 咁样搞掂佢咯。我觉得系。 吓、 啊，系咯。 嗯，咁跟住个铁狼又肉鬼酸， 系冇办法啦。日本 虽然铁狼本来设定上应该系一个丑样嘅细路仔， 系细肉酸， 但系细路仔嚟噶嘛， 系 呢度搵到牛龟咁大个咁， 最所以咪成日踎喺度。系嘛？ 咁样 成日跪喺度，唔知我影亲佢见咧。 我觉得除咗车长好啲之外，冇人好嘅呢度， 系嘛？ 一车长冇样噶嘛，黑色笠住。 佢连嗰啲咩机械人嗰啲就去塔野台嗰啲咩宇宙海盗，佢都同埋边个啊？吓， 外贝达拉斯 系啊，都系唔得噶啦，全部。 哇，外贝达拉斯好唔得，一个阿姑咁， 唔知啊。因为佢个头又系整咁嘅发型，因为全部都唔得嘅。 系啊，唔得啊，系啊，系啊。 系同埋佢后屘又白着咯。 啊，即系白着，原来唔戴嗰个嘢靓仔嘅喎。但系佢成个剧都系戴住嗰个嘢，都系嗰个镜白着样。 好似做开舞台剧噶咯，之前本身。 系啊系啊，唔知啊，总之 系白着。 总之呢度做咗出嚟咧，哇，唔好睇嘅成套。嗯，虽然佢系讲翻呢度嗰个开头嗰个古仔啦。 嗯。 但佢好似有冇下锣鼓嘅咧？我又好似唔觉啊，下锣鼓嘅 有嘅呢度好似冇喺度。 吓唔系啊？佢嗰、啊、个剧真系舞台版都有出下锣鼓，唔系去到时间城咧有下锣鼓噶嘛？ 系咩？我呢度飞咗吓。 唔系你冇呢度根本好似冇出到 吓呢度冇啊？唔知我就系、是、 我讲原本卡通有出下锣鼓。 哦， 系讲呢度。嗱咁呢度咧，佢直情咧将个车卡咪打横咁样。咪做一個舞台景咯，佢後屘做完套劇之後 ，zoom 翻開根本就係個舞台嚟嘅。 哦，咁就係咁啦，就嗰時即係拍咩啲列車全部 都 係 咁 啦，你買飛機嗰啲都係咁。係 啦，咁跟住從尾零事情走翻出嚟，同我哋坐埋一齊喺度傾嘅，傾咗好耐。咁馬仔睇嗰個版本係咪都係冇字幕㗎？ 平時有字幕，佢我睇佢平時做嗰時有字幕㗎。 即係訪問嗰陣反而冇咗。 訪問咯，我因為冇睇到啊，應該。 哦，你冇睇到 ，OK OK， 都幾長㗎後尾嗰個訪問，因為佢呢、這個呢、這個唔知係幾多周年話，四十定五十啊？ 系 即系唔知几多周年纪念咁样搞嘅， 起码四五十噶应该 系，起码啦，系咯系咯系咯，咁样一个纪念作咁啦，咁就系无厘头咁啊，整咗个咁嘅，系咯，咁啊冇即系舞台版，定叫现场 TV 系咯 ，TV 舞台版或者咁讲系，咁啊都唔知为乜嘅，我初以为佢真系整咗套电视剧噶，点知都唔系，咁咁奇怪嘅。 所以我話佢咁樣做，其實係為咗慳水慳力咁一次就搞掂喎算。 其實銀河鐵道你真係拍到戲，反而會唔會會唔會好過拍大和號啊？反而， 嗯， 即 係 最少你有列車，又真係有啲咁嘅款嘅列車噶嘛？咁你都係你自己嗰啲要特技啊？但 係佢嚇佢另外嗰啲拍呢個列車，好似係另外一套，即係類似呢款，好似係咪另外一套嗰時有一套？戏系做过嘅日本， 你讲银河铁道之嘢啊嘛， 系咯、 啊，即系嗰个系另一个，即系真系文学嗰个啊嘛，系咯、啊， 吓吓，嗰个做过， 嗰个做过，我拍过好多次添， 嗯， 系咯、啊，因为嗰个就是奇幻嘅啫，系咯、 啊，系、 啊，咁但系呢度虽然话科幻啫，但系其实都系啲人行行去啊，开下窗咁，咁你其实你整靓少少啲嘢咁，其实唔难拍过，反而觉得真实嘅银河铁道九九。 唔係，其實佢好過大和號，因為大和實你以日本嘅拍出嚟一定唔及咩噶，一定係差啲噶。 除非你話你啲列車要打埋，即係要打，即係中間有炮卡咁要，或者要同愛美大斯打咁，你除非你呢啲啊。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話好難做嘅，因為佢真係以文戲為主咧。其實反而你拍得靚咧，其實應該 O K。同埋你揾翻啲人演 O K 咧，咁其實又我又覺得 O K 喎。牛鐵道點解反而呢套冇拍真人版， 有炮卡變咗電王啦？ 嚇！ 電王嗰時都有 嚇，我電王擺明抄牛鐵道噶啦。 係啊， 係咁啊。唔知點解啦，係咯，咁似乎啲路蘇花都係用啲好低嘅成本咁樣去表達嘅，似乎都係， 嗯， 可惜啲，係咯。咁不過當然啦，如果你個美達路，你揾咩人做，咁你咪要揾鬼妹做先得咧。 嗯， 我美達咧先咪要係鬼妹先得咧，下羅古鬼佬咁先得咧，係咯。咁、嗯、你日本拍又一定揾日本佬日本妹做噶啦，咁到底係邊個孭得起呢個角色咧？咁咪係咯。咁啊，暫時咪阿三本美月咯，即係最暫時嚇冇啦，係嘛？起碼手長腳長係嘛，面長長噶嘛，咁啊佢似啲啦，已經算係係咯， 嗯， 係咯。但係鐵狼係最大問題啦，可能係因為係嘛嚇。不過如果你到時你真係做真人啊，你又唔會揾呢啲騎呢樣做噶啦，你又揾翻阿鋼之煉金術士嗰啲咧，係咯，係嘛？阿今年一嗰啲做啊。 如果早十幾年應該其實揾阿。揾下電車男會似啲喎 嚇，邊個咧？ 咪電視版電車男咯。 哦，即樣衰得嚟，又唔未至於係即係你接受唔到嚇 嚇，即係個樣即係唔好睇嘅，但係唔係好核突啊嘛，又矮嘅，咁佢好似如果早十零年嘅話，佢後生啲嗰陣時會似咯。 係嘛？而家應該揾阿佛祖做啊。 係唔似啊？ 佛祖阿叔咁啊。唉，唔知啦，咁其實算啦，唉，佢哋而家都我唔覺得佢哋好正經咁搞嘅啫，係。 冇啊，都係搞出嚟有啊，算咁咯，都係。 係咯。唔係，其實應該係咪千年女王易拍啲啊？如果你真係要真人版，即係我意思拍翻電視咁啊，唔係拍佢原本漫畫，原本漫畫好誇張噶嘛，即係未來世界咁噶嘛。 嗯。 咁但係其實佢嗰時電視唔係㗎，現實世界嚟嘅啫嘛。1999年啫嘛，點會有好誇張啫？而家過咗添啦，係咯， 嗯， 係咯，咁照計好易拍㗎，即係真實嘅世界嚟嘅啫嘛，即係佢講即係會有拉美圖接近地球咁，咁其實嗰啲你特技有限嘅啫，係嘛？ 唔知啊，可能佢講未必咁吸引喎。 唔係喎，但係嗰時電視版嘅《千年女王》係好吸引喎，因為佢係好似個特務片咁樣，即係你初初又唔知咩事咁，咁又走啲咩千年盜賊出嚟，好似壞人咁，但係唔係喎，嗰個反而我覺得係拍出嚟會好睇嘅喎，即係真人做啊， 係但係佢成日都唔係諗呢樣嘢嘅， 佢唔係諗呢樣嘢， 又諗點樣去舞台表現啲好即係某啲嘢。 佢點樣夠誇啫嘛？其實有錢啊想表演特技啊，冇錢啊想表演夠誇喎、 哦。原來係咁，咁啊真係唔好睇啦，係啦，咁係咯。係咯，我覺得其實係拍到嘅喎，你松本零士嗰啲其實本來就係好 drama 嘅嘛，係咯。咁你大和號就難啦，因為始終係戰艦啊，係呢啲。咁但係我啲道同飛行女王其實係比較即係需要到嘅特技，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啊。係咯，嗱呢個就算去咗啲唔同星球都，你都係轉咗個景啫嘛，係咯。其實都係某個星球裏邊咁啫嘛，你話係咯。咁就佢拍到嘅喎，真係。系唔知点解啦，好可惜啊，反而冇拍到，系咯， 始终都系佢而家个谂嘢模式唔系咁谂。 不过我觉得迟早有一日会有嘅，系啊。 哦，咁佢将所有嘢拍晒，冇嘢佢都会插翻喺剧本出嚟拍嘅。 嗯，即系我呢两个，我反而有兴趣睇下真人版系点噶。 嗯， 系咯，唔系冇人话个千年女王咧一定要扮翻系即系咁嘅样嘅，即系咪一定要咁样长头发金色咁都唔会啦，系咪啊？即係你都唔會覺得隔離個面譜個 個面譜個女頭髮長到可以咁樣揼下去咯， 即係其實都冇咁嘅需要啦。 佢點樣打工啊？嗰啲台咁 樣係咯，唔係佢呢啲通常係好似 Sailor Moon 咁，係平時佢係黑頭髮嘅，即係啲真人版啊。 嗯， 係啊，佢唔知點解變翻就千年女王嗰陣變翻嗰個頭噶嘛會。如果你真人版通常會咁樣表達嘅。 嗯， 咁你唔好理佢啦，佢都係當好似變身咁嘅啫。 哦，咁冇啊！佢而家唔知點搞啦，佢都係冇諗樣嘢嘅，其實即係都。 我覺得唔難處理啊，其實係啊，我意思係唔係真係咁難處理，又唔係話一定要即係你，我其實個角色你都討好嘅，咁就得㗎啦。即係唔係話要揾到好靚啊，係咪要揾到鬼妹？我都冇咁嘅必要嘅。 唔係佢唔係呢個問題，其實而家日本即係都講開講翻，因為其實佢哋唔係難處理嘅問題，佢哋冇處理㗎嘛，直頭係。 佢哋冇處理，冇錯。佢就咁將成個古仔做一次啊嘛，咁梗係唔得啦！你改編， 佢就擺落去，一係就完全個樣唔似，一係又似到好似逆轉裁判嗰啲咁啊。 係， 我即係佢得兩個方法，一係就跟到十足十，一係就完全唔跟啊嘛，得兩樣。係 咯， 佢冇諗點樣做 嘅。其實應該平衡到就好睇 嘅。係，佢哋唔會諗嘅呢樣嘢。 嗯，即係你 believable 可以有一個故事，咁其實我覺得《千年女王》嘅故事已經係最真嘅啦，然之後最可以擺落現實度發生。不、 嗯、 可能佢又覺得過咗秒啦，係咪？即係1999年已經過咗咁耐。 係啊，冇啊。 係咯，但我又唔係啊，我覺得永遠可以講翻嘅，點解唔得嘅？ 嗯，冇啊，佢唔會咁諗嘅啫。 咁點解咧？點解咧？ 嚇，佢都係睇一套嘢個名氣同埋有冇嘢拉到， 嗯、 即係佢嗰個宣傳有冇嘢掂得到佢嗰樣嘢先來整先咯。即係如果你奇遇呢，我覺得係佢冇得揀 啊 先。 唔係啊，咁咪就係千年女王跟住再博裏面人羅鐵道咯。因為係其實牛鐵裏面嗰個機械星球嘅女王就係千年女王嚟噶嘛。 嗯， 係咯。咁佢唔得啫，其實係一個系列嚟嘅，可以玩落去 嘅。佢個 project 唔搞嘅，冇辦法。 搞唔到啊嘛，太大啊呢個世界觀係嘛，太大個 Star Wars 係嘛。我可惜啲啦，係咯。又唔係拍太空西游记啊，嗰啲难拍啲啊。好嘅，好，好啦，好啦，好啦，咁呢个好再讲啦。 嗯， 但未睇睇翻啦，好耐噶啦，其实好似咪上几个礼拜已经有噶啦。 如果你话喺日本好似好耐，咁啲六月啦已经做咗。 吓吓，唔系啩？咁耐嘅咩？ 系啊，好似系啊。 即唔系今个月啲嘢嚟嘅，直情。 唔系，佢系日本嗰度第一次，唔知边度播出，好似话成六月嗰阵时已经播咗。 系噶。 系啊，不过佢可能喺第啲电视台再做啊咩就 咁样，即其实唔新噶啦 ，OK OK， 系唔新嘅， 嗯，好好好，系咁啊，大家有兴趣由铁道先讲啦，我谂而家啲朋友可能都冇睇过， 正常， 系咯，即系黎小田嘅有由铁道嗰只中文版歌噶嘛，嗰只衰到要喺啲咩流行金曲50年儿歌之嘢，仲要俾阿汤宝如笑噶嘛， 啊， 嗯。 即係話咩話？湯寶如都唔係後生咧，佢話佢阿婆啊，定佢阿嫲聽過啊嘛。 嗯， 我冇可能咯。 嗯， 即係佢阿婆點會識同我鐵道啊？即係你攞嚟講，即係要講到好似呢個好似好舊嘅嘢咁，但係其實又未舊到咁嘅，係咁同埋嗰隻中文版係我覺得填得最好嘅兒歌啊嘛，即係其實佢係有意思同埋啱套卡通片裏面講嘅嘢嘅。 因為其實銀河鐵道係一個教育嘅卡通片嚟㗎嘛，即係佢講即係要珍惜呢、這個即係你而家有嘅嘢啊，即係窮唔係問題啊，呢啲咧係啊。 我有嗰陣時每兩套嘢都係集集教呢啲嘢， 就係講呢啲嘅，係啊，通過個故事，但佢又唔係洗腦，又唔係説教，即係佢係通過個故事話俾你聽嘅，係。 多數其實好似佢去旅行睇到人哋攋嘢咁樣，我成日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 人哋攋嘢之後，佢就喺度講俾你聽，佢咁樣嘅攋咗啲嘢，又話個人個生命 嘅。其實換咗機係身體係一啲都唔好啊，唔係你諗係咁啊，係咪即係有錢就得啊？佢講好多呢啲嘢嘅，係。即最尾佢咪決定唔換啊嘛！即係成個旅程係為咗換機械身體，但係最奇特就係最尾原來係唔換啊嘛！ 嗯， 佢發現呢個身體嘅身體真係最寶貴啊嘛！即係佢講呢樣嘢，即係佢已經擁有啊最寶貴嘅嘢，佢最尾話俾你聽。係，咁呢樣嘢咪就係佢有教義嘅地方咯，係咯。咁但係唔知而家冇人睇。冇咁大嚇，好難嘅。你睇呢個劇，你睇完只會想笑嘅啫。系啊，系，不如睇翻人雲嗰個仲好啲啊！如果睇笑就， 嗯， 人雲即係嗰個電視第《人雲二》入邊嘅第二集啊，亦即係，即係出啊三本美月嗰集啊，就係、是、近羅跌倒啊嘛。但係你睇翻嗰集嗰個啦 ，OK， 好，咁如果有興趣啊，跌倒朋友睇下呢套所謂電視嘅版嘅一套叫做舞台咁啊，電視嘅舞台版咁啊，係咯，嗯，好，就係咁。